一座已有百年历史的祠堂外，雨水顺着屋檐滑落，与石板上的血字融成一条暗红的血河。血屋之上，一名七八岁的女童笔直地跪着，她全身素稿，虽面容稚嫩，却散发出凌厉倔强的气势。女童目光死死盯着身前不远处的血迹和短剑，嘴唇咬出了血。那里是她父亲昨日挥剑自刎的地方。她，弟子元，大晋王朝静安侯之女，昨日目睹父亲被活生生逼死在帝家的宗祠前，帝家被安上叛国罪名，满门抄斩。 帝室永宁，罔顾先帝之恩，妄动窃国叛乱之兵戈，朕代天责罚，此帝家满门死罪。姑念帝室幼女得先帝看重，特网开一面，圈禁于泰山国寺，未经圣旨宣召，永世不得入京。 静安侯，你还不快领旨谢恩？ 我帝永宁手握八万精兵，若想造反，又何须等到今天？但若皇上疑心，臣愿自绝于帝室祖宗面前，以正清白。 只是子元我儿，往后的路，为父再也无法护你周全。 百姓们不相信静安侯会有不臣之心，在祠堂门口跪了满地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四五个人骑着马出现在街道尽头，为首的少年十二三岁，一身华服虽沾满尘土，却掩不去眉宇间的贵气。少年猛地握住缰绳，停在石阶前，跌跌撞撞跃下马背。 殿下， 他径直走上石阶，无人敢拦。 子元， 寒夜望见帝子元缓缓转过的眼，脚步顿在最后一阶石阶上，再也难以挪动分毫。这是他见过最悲凉、沉默、哀痛的眼神，但里面没有无助和惊慌，只剩决绝与冰冷。 你是楚君，是这片土地上未来的天子，我是谋逆之家的罪女，配不上你。从此以后，你我势不两立，永无瓜葛。 我终究是来迟了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院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朝日的晨曦划过天际，巍峨的宫殿如往常般迎来了三天一次的早朝。只是今日的朝堂上，众臣不同于往日那般积极谏言，均是低眉顺眼瞅着殿中央的副将，都闭紧着嘴成了泥塑的菩萨。皇座上的嘉宁帝面目威严，手落在玉座龙首上，表情有些荒唐。 翟卿， 你将刚才所奏再说一遍。 身披盔甲奔波千里的副将赵锦石半跪于朝堂上，风里来火里去久经沙场的铁血汉子一下子哑了声，嗫嚅着细声细气的回禀： 回陛下。 赵青，好好答话。 安乐寨前来降信，愿受朝廷招安，归顺我大境。只是其寨主任安乐听闻我大境太子荣冠中原，表示安乐寨上下无需大境安抚，只需东宫一妃之位，便可换他30,000水军誓死效忠。 哦，30,000水军誓死效忠，那任安乐此话当真？ 回陛下，送来的详信中是这么写的，请陛下和殿下三思。 大晋王朝兵强马壮，疆域辽阔，奈何水军薄弱，南海沿海城池备受盗匪侵扰，数十年来一直未寻得解决之法。安乐寨是东南沿海大山深处的一个土匪窝，坐拥30,000水军，占地为王。朝廷数次围剿，皆因不敌其水军，铩羽而归。近年来成了嘉宁帝的心病。 这次安乐寨若能归降，既可一展皇威，又能利用其30,000水军牵制南海水贼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只是 什么？ 只是那安乐寨主如今18有余，听闻粗鲁无比，孔武蛮横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盗啊。 此事慎重。安乐寨既有归降之意，朕看着孤女颇有忠骨，倒是一件好事。只是此事还需征求太子的意见。皇儿，你意下如何？ 太子韩烨迈出一步，对嘉宁帝执礼而答，一派从容。 父皇，若安乐寨忠心归顺我大境，30,000水军愿编入遂南将营，安乐寨自此解散，儿臣韩烨愿在东宫列一份位，以迎仁安乐入京。 皇儿仁厚爱民，深得朕心。 太子臣下， 没想到 是眼下是大敌，是假。 宫爱卿，你看给那安乐寨主安排个什么位分好？他千里远赴，倒也别亏待了。 陛下，臣看亦如人未足矣。 陛下，那任安乐在降书上说，所求之位乃太子妃。 一时间，整座大殿无人出声，惊人的安静。太子韩烨退后一步，微微颔首，面容风轻云淡，眼底却有了淡淡的波动。 这个安乐寨主倒是挺有意思的。 简直荒唐了， 怎么能这样？ 是可得已呀， 荒唐，荒唐至极，一介土匪竟敢奢求太子妃之位，难道他还想当大晋朝的国母不成？ 哼，果然是做惯了土匪的女子，连嫁个夫婿也是一身匪习难改。 好一个任安乐，他是朕大晋朝为何物？ 陛下，任安乐有言，若是陛下不愿许太子妃位，他也可不入东宫，只愿陛下能在军中为他备一军职，让他能以军功换将来入主东宫的机会。 哦，不得太子妃位绝不入东宫？哎呀，这女子好大的口气啊。宫爱卿，替朕拟旨，昭告天下，安乐寨主刚强忠君，愿率30,000水军投效大晋，封其为遂南副将，安乐寨一应人等从优以待。 朕感念其乃一介孤女，特许其入京奉职。 臣遵旨。 任安乐被召入帝都，那失了主心骨的三万水军迟早会被洛老将军驯化，不出几年，安乐寨在东南沿海的影响便会消失，届时任安乐一介女子自是任由朝廷拿捏。 今日就议到这儿吧。 退朝。 让太子来上书房一趟。 是。 父皇当真看中三哥，这才刚下朝便又巴巴地把他换走了。 说这话的是九皇子韩昭，生得浓眉大眼，颇具武将之气。他母妃是左相之女，又喜好疆场，和太子无甚冲突。15岁的少年王爷便养成了这般大大咧咧的性子。 九弟，三弟乃储君，得父皇看重本是应当。 大皇子韩瑞不轻不重斥了一句，肃重的面色一派威严。韩瑞乃长子，却非嫡出，母家也不高，本不得嘉宁帝看重，在诸皇子中身份最为尴尬。好在这些年他忠孝皆后，功劳甚重，对太子韩业极守臣礼，遂是除了太子外最得朝臣敬重的王爷。3年前更是被嘉宁帝加封为穆王。 九弟，大皇兄说的对，三哥是太子，自是和我们不一样。不过我看父皇换走三哥，恐怕不单是为了安乐寨之事。 五皇子韩月见两人剑拔弩张，忙打起圆场。他在诸皇子中最为奇葩，明明生在皇家，却偏生喜好吃斋礼佛，10岁起便拜在昭若寺高僧明贤大师座下。嘉宁帝一生得了10几个儿子，到如今安在的不过这么4个，怕他一时想不开剃了和尚头，便强行将其召回。不过想是这五皇子自小敬奉菩萨的缘故，他性子通透纯净，从不说假话，且所想必言，从不委屈自己。 除了安乐寨还能有什么事儿？ 区区一个安乐寨，即便是任安乐率3万水军来降，对大晋朝来说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。父皇会重视到这个地步，不过是因为安乐寨建于30年前，比我们大晋王朝的岁月还要长久。父皇真正在意的怕是…… 三哥他已经20有2了，可到如今还没有嫡子。 没有太子妃哪来的嫡子？而且三哥根本就没有子嗣啊。 休要妄言。 韩瑞表情难测，留下这句，一拂袖袍转身便走了。 哼，成天摆出个忠君正直的脸，没点子骨气。五哥，我约了人出宫游玩，父皇若问起我，你便说我去了西郊大营，替我遮一遮。嘿。 韩昭边说边朝石阶下跑去，一溜烟便不见了人影。 不愧是宫里长大的，即便是性子跳脱的九弟，也知道有些事是不能说的。 皇家有很多忌讳，但嘉宁帝真正的逆鳞却只有一个。太子妃当然不是。嘉宁帝忌讳的是太子妃所代表的那个姓氏，晋南帝氏。只不过这个姓氏所传承的一切荣辱，在10年前已烟消云散，遗留世间的只剩一个代表着太子妃虚号的帝家遗孤罢了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